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2013。 指南針沙莉，情緒探熱針溝兒，三個女人密密針。 Hello， 歡迎大家收睇《三個女人密密針》。 今日係咪三個女人先？ 今日係三個女人嘅，大家見到我哋隔離見唔到啊，沙莉其實真係見到嘅。 噔噔噔。 希望大家人月兩條魚，咁我哋第一年喺 My Radio 嗰度過嘅，就 係啊， 咁就嚟個人月兩條魚先啦， 係啦， 人月兩條魚，希望大家中秋節快樂，多啲月餅，同埋再次多謝阿 Patrick 佢送一盒月餅俾我哋啦，多謝曬， 多謝曬， 喂，好。真係喎！你今日咧，其實會唔會有咁濃厚嘅中秋氣氛？大家睇下呢度， 我特登喺屋企嗰邊，因為九龍城區我支持，我係鬱敏個區嘅選民嚟， 九龍西係 啦， 所以九西嗰邊啊嘛，九西 咁，所以都攞咗啲九龍城區嘅燈籠嚟助下興。 你食咗一啖蘋果。 系咯， 阿溝兒又食曬我哋嗰盒月餅 ，Patrick 你俾嗰盒月餅， 有冇搞錯？你食曬都唔留翻嚿俾我啊！ 下次一齊食， 你擺咗邊啊？ 下次我哋請埋阿 Patrick 上嚟一齊食月餅。 OK 阿 Patrick 啊，溝兒想見你真身，下次九龍塘嗰個團會遇埋你。 OK， 我哋唔好咁多廢話啦，好唔好？我哋開始未？ 又嚟廢話又講。 OK， 呢個係一個口頭禪嚟噶嘛？ 今集我哋講咩？ 同事啊？ 喂，今集我哋講一啲追求喎， 係 即係講一啲人生有一個階段總是會拍拖啦，係咪？咁拍拖總會除了兩情相悅之外，咁一定是其中一方佢去主動先啦。 係， 又或者兩方都同時，不過都是其中一方噶啦，講真。 就係你主要都係啊嘛。 嗯，我都試過對男仔獻殷勤噶，不過你今集係講男溝女仔，或者我哋講得好啲就係男追求女嘅。 係。 其實而家我覺得頭先溝兒都講得好啱啦。其實而家都冇乜分話邊邊追邊邊嘅，即係始終有陣時大家都係覺得有啲意思，你先會夠膽真係 去追佢咯。 嗯， 係啊， 係嘛？因為我自己好似我而家公司咁啦，有個同事，佢咧中意咗一個男仔，即都係同事啦。咁但係就佢係個女仔係唔夠膽去表達意思，因為即係喺公司咁，你知啦，辦公室你一窩咗好老土噶嘛，咁點再夠做朋友咧？咁所以咧。我的同事咧，佢就唔敢表現出嚟啦。咁但系我想講就係話，當你又唔表現嘅時候，那個男仔如果真係中意你嘅話，佢又唔會夠膽去做。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咧，呢啲所以話咩所謂男追女或者女追男呢啲咧，一定要有一方肯主動出擊咧，先可以即系先可以拍得成咯。即係如果你永遠冇息怒，即係等人哋去中意你，即等人哋去追你嘅話咧，喂，即係收工㗎啫。 少少息怒俾個男仔嘅，得唔得多？ 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有個追嗰個行動嘅話，其實深敲兩個人都係有啲意思㗎啦。 係。 即係我已經係出街，即係會約會，約雙方都會同意嘅，都會想嘅。 因為我覺得而家啲人唔會話真係嗰啲咧，哇好面懵咧，哇我見到你一見鍾情我就即刻啊咩攻勢咁樣去。我覺得係佢應該 get 到你對我都有少少意思，我先會夠膽去追你。我自己覺得係咁啊，而家係嘛？ 咁你咧？你嗰陣時係點啊？ 嗰陣時啊，有啲係即係有啲係追我，啲係真係係唔係都走出軌。試一下先嘅喎， 咁有冇接觸過我哋成日而家我哋而家九十後啦，成日都興話人哋九公噶嘛？我相信八十後嗰啲就好少呢個字眼噶啦，即可能九廿歲啦、二十歲嗰啲咧，或者十幾歲、二十歲呢個年齡啦，好多都九公。誒、呢個九公嚟嘅， 九公 九公即係齋食齋食嘅，唔會同你發展嘅。淨係食完就掰咁嗰啲 咯，哇！我都未聽 過。得閒打電話就即係等於女人收女人咪收兵嘅 嚇， 咁嗰啲兵咪就係啲狗公咯。 哦， 應該係咁啩，冇理解錯冇呢啲 friend 啊。 成日都話啲狗公噶啦。 好少用呢個。 即係你落 D 場嗰陣時，咪成日你跳舞嗰啲 夜店啊嗰啲咧， 啲男仔喺你身邊跳下舞啊， 跳嚟跳去嗰啲，其實嗰啲先至係自信心最低嗰陣咯，即係完全覺得好似喺個社會好渺小啊，冇曬地位啊，咁咪要喺嗰啲咁嘅夜場嗰度噔噔噔噔，嗯咁樣扭動身軀，其實就喺度引人注目咯。咁嗰啲啲女嘅都係嘅，其實你落得呢啲場咁樣成日喺度擺動姿勢，嗯咁樣做乜啫？ 但係你好似唔落 D 場，你都喺度擺動姿勢。 我對住你兩位擺動啫嘛，我哋今年 嚇嘛， 不過其實我哋今年真係算係 喺個擺動一下又。 我哋喺個台度咧，咪第一年中秋嘅時候，同你哋都係叫第一年中秋。你哋食咗呢個飯未啊？ 中秋節飯 係啊， 食咗 係啊， 第一餐食咗咯，叫 聽晚食， 聽晚正日， 唔知大家食食未咧？但係食唔食都好啦，我哋都係是我哋三個同大家迎接的啦。 嗯 ，OK， 係咯，因為都仲有十分鐘， 仲有十分鐘。 係啊，我哋一陣間就會俾一個好驚喜嘅驚喜俾大家噶啦。嗰個驚喜真係好驚喜噶。 我都唔知喎，驚喜到 好surprising。 係咪又係嗰啲啊？兩團圓嗰啲啊？ 係啊，都係啦。食其實中秋節使唔使食湯圓嘅咧？ 要噶 嚇。 要噶，即 系 我以前男朋友屋企人系逢中秋节咧，佢一定要翻屋企同屋企人食汤圆咯。佢阿妈系好传统嗰啲，系要煮汤圆食嘅。 我以为新年先团圆。 咁讲起传统啦，咁如果大家喺追求男仔嗰方面啦，如果自己追，即系会唔会带翻屋企咧？ 追点啊？唔明白，但系搵 咁快已经即系追个男仔追紧你， 明白 男仔 即系意思？即系如果追。 即是會不會給家人看是不 是即是現在自己想對這個人 有個對象會不會未追求的時候已經問了 家人即是未拍拖的時候已經帶個男仔 不是已經問了家人意見 如果 我覺得會我覺得會 即是我小的時候譬如讀書的時候就可能會即係間硬俾阿媽，即係借啲嘢俾阿媽睇。 哦，你係咩？你收埋喎。 唔係㗎，都會俾阿媽睇。喂，呢個咪啊，睇到咯。 你前門入後門出。 我都有啲中意佢嘅，即係咁樣會嘅，會俾阿媽睇下咁樣。 大個咧？ 大個咁，你真係拍咗拖，你先會俾屋企見嘅，係嘛？因為如果是那些有機會發展那些不過都試過有機會發展那些都被媽媽見 了是的我都會 的 但都說明是朋友 是的即是未一起 的就說、啊、這個男仔好像有些東 西然後我爸爸就會轉過頭就說喂你的兒子又說不是真的是朋友他說哦原來是這樣 吃了沒有啊老爸 喂老爸有沒有那麼 什麼啊老爸知道吃好東西 其實我們上次呢不是很多一些支持我們三個女物物針的一些聽眾啊觀眾他們呢不是說想我哋教下點樣追女仔嘅，咁其實我覺得啦，而家我自己九十後咁，我覺得而家啲人追女仔咧就冇你哋以前係咪啊？ 咁點樣呢我覺得有 咁用心啊嘛， 唔同咗係啦。 而家真係咧好認真㗎， 即係我諗之前頭先都覺得係， 唔係因為阿莎莉佢就我哋有個人版啦，莎莉有個中意咗佢好耐嘅人 哦， 咁佢都仲係中意 緊。男孩 未穿唔係未必穿白襪嘅， 穿白襪穿到上膝頭哥嘅男孩， 穿黑襪啊， 同埋孭個背龜背 背襪啦 嘅陸軍裝的男孩。 咁其實有時啲嘢咧就唔可以話宅男冇得追女仔啊，根本上宅男咁都會有女仔中意。 佢中意女仔，但係唔識追咯。咁我哋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 今次分享一下，即係譬如話大家曾經戀愛經驗裏面譬如做得成你男朋友嘅，或者做唔成你男朋友嘅人，佢點樣去用一啲辦法去取悦你呢 我講先好嘛？我講一啲如果我即係。其實明明就可以約得出街，咁即係等於我唔黑佢個樣唔黑我真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咧， 係啊， 可能叫做可持續發展，但係又中斷呢個發展，但係又嘗試去發展嘅喎。 係。 即係約得出街，咪諗住嘗試噶嘛，俾個機會自己，俾個機會人哋啦。咁點知咧出嚟食飯？我試過一次，我真係覺得好搞笑。大家食飯係人都知道，你 EPS 係咪淨係可以購物用嘅先？可唔可以喺一啲食肆度用啊？可唔可以喺啲餐廳度用啊？我講埋個高級餐廳得唔得？你一係用 Visa、credit card 嗰啲，跟住佢咧就冇咁錢。咁好彩地，我係有 大死證 有大錢， 死證。 跟住之後咧，佢就話EPS 得唔得？最後俾錢咯。EPS 得唔得噶？ 幾多歲啊？嗰個人 嗰個幾多歲？咁當時我就18歲，咁對方係18歲咯，都係。 咁冇理由唔知呢樣嘢。 咪係咯，跟住之後好彩，我就話咁如果否則嘅話，咁咪要其中一個人。 話明埋單，跟住哦嗰刻咁尷尬啦，然後就其中一位出去攞錢， 撳錢咯。 咁好彩嗰時我有咯，但有我俾完之後，咁我係咪覺得你應該俾翻我啊？嗱，我唔係要你俾翻全數， 佢唔俾翻你啊？ 佢冇俾翻我。 幾歲先？你 十八歲， 十八歲咯。 點咁噶？ 即大家同年嗰啲嚟嘅，其實 就佢係追緊你嘅 中學生嚟 追緊你嘅， 咁咪算罷 啦。大家可能會發展到噶嘛？就算我覺得係咁咯，就算唔發展，但你都要俾翻一半啦。 佢最尾冇俾我錢你？ 冇啊，即之後咧。係啊，跟住最後咧，佢去我哋話要睇戲嘛，跟住我又識我又醒水啦，因為講真的，你咁樣啦，都冇張圖文啦，係咪先？咁我想俾面你啫，我咪話喂，陣間睇戲你俾翻咪得咯咁樣啊！喂，啱先我主動係講話，啱先我差唔使啦，唔使俾翻我啦，因為我唔知係俾唔俾噶嘛，我覺得佢嗰時冇咁樣話佢咁機啊嘛，咁就啊啱先我一間嗰一間睇戲你俾翻啦咁樣，跟住佢咪 credit card 買飛咯，咁就叫做俾我當係俾翻， 即係一人俾一樣咯，佢咁嘅意思。 喂，這個最尾都沒有拍得成， 當然沒有啦，但他成日都說即覺得我是好對象，是他的好對象，但他 sorry 他不是，我覺得很接受不到， 這麼老土的。 還有第一次男仔應該在這一方面，即是你第一次約會一定是行街看吃飯這些咁行嘅嘢 啦， 系啦，咁你係應該要請個女仔，咁但係個女仔亦都要即係做女方嗰邊，亦都要有禮貌地話俾翻錢，或者唔係俾翻錢都好， 都做個樣啊， 即係扮曬嘢攞銀包出嚟， 我俾翻半年。 咁呢個就係你哋男仔測試呢個係咪好女仔咯？如果你個女仔老鳳嘅話，喂轉個頭就走嘅話，多謝都唔講聲。咁嘅話呢個男仔亦都唔使話啊，呢個女即係唔使話視呢個女仔為一個可拍拖對象，唔得嘅。嗱，但係你哋男仔都要。做一樣嘢就要風度啦，就算佢俾翻你揞翻俾你啊，出到 即係 食肆之後啊，你都話唔使啦咁樣。 我請你。 跟住你，但你要講翻一句喎，下次你請翻，因為你哋未拍拖嘅。 不過咁樣，有啲朋友即係譬如話，真是同啲喺網上認識嗰啲朋友咁約出嚟，咁冇話追嘅，咁大家都係想了解一下啫。咁真係食飯係 A A 嘅喎，有 A A 有男仔 請，我亦都有一個男仔係嘅。 咁其實又啱唔啱咧？即係佢又個態度都係當真係當你朋友咁識下先，咁所以 A A 咯，佢就冇。 但有啲嘢你係 我又冇喎、啊，即係如果一嚟就佢請食飯噶啦。 其實多數係，但我試過一兩個係 嗱呢個嘢，我 俾翻錢過佢要。 我問你，其實你要知道，大家有時約出嚟食飯，例如我約你出嚟食飯，唔等於我中意你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有一啲朋友，或唔係有一啲。啱識嘅好咩都好，其實約低出嚟食飯，你係好自好好踴躍地想去噶嘛？係，你嗰啲唔可以當係普通食飯食鹹魚白菜咁樣，唔係噶嘛？你同一個真係有個感應啦，係嘛？即係覺得哇，呢個男仔大家今次可能第一次見面， 即係我覺得呢個男仔單獨約得嚟一個女仔出嚟食飯，大家都係 single 嘅，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有啲意思啦。 你唔好話幾廿年嗰啲兄弟或者幾廿年嗰啲姊妹咁，一定唔係啦。 我唔講嗰啲，即係我咁，我講嘅啱啱新相識冇耐嗰啲咯。 不如我又講下我覺得即係講翻即係我哋拍拖嗰個年代，應該都十年八年前啦。咁其實多數即係譬如話啲男仔追女仔嘅時候咧，即係或者而家都係，我覺得就會陪啲女仔，即係啲唔知點解啲女仔好中意傾電話嘅，係 啊， 係 啊， 啲男仔咧係會陪啲女仔咧係。通即係唔知點解好多嘢講咧，講到凌晨啊，通宵唔瞓咧，都係咁喺度，即係煲電話粥，即係話誒，等一陣我想去個廁所先，跟住好啊，大家一齊而家去廁所先，跟住擺低個電話嗰啲，即係點解會成晚就係咁煲電話粥咧？即係 我以前 啲男仔會陪啲女仔。 頭先阿文文講起呢個咩一齊去廁所咧，我試過同一個真係拍咗，不過呢個拍咗拖嘅係，好似未拍拖，總之。是 OK 的，大家 OK， 大家跟住呢我就話喂，我哋而家上 YouTube 來開電腦，跟住一起找套電影，喂我哋三二一起播，我哋一起拎住電話睇電影， 好無聊，好無聊。 但你諗翻又真係一個， 即係我想 話幾浪漫嘅， 肯俾呢個時間你係咪？係 啦，所以我就係話其實男仔通常咧係唔中意傾電話噶嘛， 係啊，其實男仔係唔中意傾電話 嘅時候都可以用 追你嘅時候講乜都得。 係啊，我覺得其實好勁噶，你諗下佢真係陪你喺 忍耐力驚人。去追你的時候是 托托我試過有些咧，係啦，同你傾到通宵達旦，跟住咧到你真的結唔係拍咗拖的時候咧，佢哋喂唔講啦，今晚好眼瞓啊，收線。 佢追你嘅時候 係咁 乜嘢都得㗎嘛， 可以夜晚唔打你。 嗱呢啲嘢真係要鬧咯，我覺得。 以前又係咁傾 consistent 咯，呢啲就係 message 都係嘅 message 咧。一開頭咧追緊嗰時，哇九秒九即刻 係啦， 應你 追到就 睇完就拜拜 啦，未追到就乜都得。 明明 online 睇咗㗎啦喎，啲 追到之後就兩個人。 人嚟嘅，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即係未拍拖，但係咧喺度即係醖釀緊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好中意咧喺度傾咧，即係拍即係有 potential 拍拖，去傾啊。誒咁如果咧你結婚嗰時咧，你想結婚對象係點啊？即係會問埋啲咧， 問埋 喂拍拖都未拍咧，但係又喺度講啊。 咁呢啲係咪叫做可以 OK 先？ 誒你想生幾個仔女啊？誒到時住嗰啲會點啊？即係再喺度講埋呢啲，係啊， 海海妹妹嗰個期間咯。 喂， 但 係 最開心 手都未拖，係啦，就喺度講緊啲勁 future 再 future 嗰啲係 啊。 跟住我試過你依一個咧，就係亦都好似你咁樣啦，即係我而家呢個差唔多呢個年紀啊，都係嘅，有個男朋友都係嘅，未拍拖啦，跟住就話。你將來的老公想想點啊？想 係啊！ 跟住我答咗， 心諗過你 Q 屎咩？ 如果我唔理，已經做多男朋友 啦，收皮啦，講咁多嘢。 跟住我答咗， 阿姐好攰，有冇多咗份假？即係翻工啊？ 唔係嗰時我答咗，我答咗之後佢就話：，唉，咁我實冇寒啦。嗱，佢 講呢啲嘢咧， 跟住我就一定知佢一定有呢啲意思噶啦。 係啊，即係嗰啲咧喺度想偷。 喂，做咩？你面紅嘅你咁鬼紅 嘅？我好熱啫，唔好意思，我好熱啫，我好熱。 另外我想講就係會帶你去，即係又係未拍拖， 未拍拖 又會行下啲尖東海旁，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去海旁嗰度咧傾下偈咁 啊！ 啲海風 啊，其實好無聊一件事，不過又開心。 啲海風又熱咁樣咧，唔知做咩？ 身水身汗咧，而家接近夏天嘅時候， 咁多人嘅時候，你又唔可以攬住石，其實唔知做咩，點解又要海旁咧？ 但你唔覺得好浪漫嘅咩？ 唔覺啊，附近啲人一行過一定會望住。同埋而家我嗰邊海濱長廊，即係紅磡黃尖沙咀嗰邊咧，其實好多人喺度會跑步噶嘛。咁你要啲人企喺度，咁兩個唔想點咧？ 即係以前冇咁多人㗎， 有好多自由行。 你有冇一啲咧未同你拍拖，跟住嗰啲男仔帶你去影相啊？海旁我就試得多啦。 咁我 未一齊帶影相咯，但係 冇 嗱一，但係亦都未一齊之前影咗啦，一齊咗之後又影喎。但係兩者嘅分別就係本身係咁嘅，大家係咁嘅，跟住之後咧就。咁樣咯，即係唔同咯，兩都會嘅，即係揾翻同一個影相嗰個攝影師啊，跟住就會同你講佢，咦一齊咗啦咁樣咯，覺得呢樣又好深刻咯，真係一個回憶。跟住每一次去到海旁咧，我哋就會講一句，咦唔知嗰個人喺咩度咧？咁樣睇下，如果見到佢今晚擺檔嘅話咧，就影翻張相啦咁樣。 因為我覺得咧，啲人咧有海旁嘅時候，又係講啲即係其實未開始一齊，但係又係講啲即係所謂有少少山盟海誓嗰啲。即係如果你結婚啊，咁我哋會點啊？即係我哋嚟緊五年之後會點？即係會講好多嗰啲， 即係講埋咧將來嘅 BB 叫咩名啊？ 係啦，嗰啲咧， 屋企點樣裝修啊？買咩床褥啊？ 即 係 佢哋兩個自己就會覺得好浪漫，但其實喺側邊睇嗰啲人就會覺得。即係好廢，好似好廢咁樣咯。 其實係，因為我而家成日都覺得咧，一個男仔去追求女仔啊，如果真係追求到嘅話，千祈唔好講埋曬啲咩我會愛你一生一世。I will 其實 咩一三一四嗰啲咩五二零， 其實廢唔好，因為如果你真係做唔到，你唔好講係咪先？ 我都覺得。 如果你係一個信教有基督徒嘅，咁你個人好堅定嘅，你都唔好講。你有啲嘢，你個女仔都 唔好盡信咯， 即 係唔好咁天真， 即 係 捉翻住人哋嗰句。喂，你當初咁樣講嘅， 唔好咁天真。我都嗰陣時真係輸得好慘。 咁我哋都係我都捉住。喂，嗰陣時又話大家各有各玩之後揾翻埋一齊，根本就係廢， 俾人呃得好慘， 係唔應該。 咁我哋嘅留言有犬夜叉。我哋怀念的犬夜叉小朋友，佢咧就话所有男人追女人嘅时候咧，就会开行佢嘅浪漫引擎，直到追到手之后咧，就当个女人 男人都认啦， 新鲜。 喂，有人问呢个节目咩嚟？第一次睇 哦。哦，系啊，答翻怡皇帝啦。 Hello， 佢叫莎莉啊。 你要继续睇我哋啊。 佢叫文文啊，叫秋怡啊。 系啊。你咩针啊？ 我系。唔讲咩针先啦。 你讲咩针先啦？ 我哋嘅节目叫做《三个女人密密针》，有莎莉、文文、秋怡。 系，我系性爱指南针， 我系情绪探热针， 我系失业预防针。 系啊，因为佢咧就成日讲埋晒啲做工嘢啊、见工嘢啊，咁我哋分析下啲老，佢咧成日讲啲老细点样。點樣叫做咩？點樣對待員工啊？員工嘅工作態度啊？咁我咧就話嗰啲人嘅心理有咩問題啊？思想食錯咩藥啊？窗口當門口跳咗落去啊！你知道啲人係咁噶， 人遠兩團圓，你又當咗心口嗰兩 團，係啦咁樣。跟住文文就性愛指南針， 唔係沙你嚟啊！雖然我都識嗰啲嘢啦。 咧就性愛指南針，佢咧就一個護士嚟嘅， 佢一個 幫人洗賓州嘅， 仲係泌尿科， 整你個肺啊！ 仲有啊，佢 你性愛指南針，但係佢係反面教材嚟 㗎，係一條醒魚嚟㗎， 死就你咁 open 喎！ 你知唔知屋企啲人記得你都記得你係醒魚？我姨丈記得你係死魚，我以後唔夠膽見你姨丈啊，大佬頂啊！ 我鋪頭唐山莊咧，佢咧嗰個嗰啲人咧都記得我知阿沙莉嘛，死魚嘛。你又行得靚， 我會越嚟越積極嘅。OK， 你出曬名啦，死魚 係啊！十二點啦，祝大家中秋節 中秋節快樂！ 節目未完 啊，講開中秋節，咁我諗起星星月亮啦。咁佢以前好興嗰啲接星星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癲喎！其實我一粒星都唔係好識接，嗰啲人咪接到成啱嘅，即係嚟送俾即係代表心意。 你話男送俾女定係女送俾男啊？ 其實兩邊都有，但我知道通常就女送俾男啦。咁如果男送俾女咧，我記得以前咧，唔知信和定先達嗰啲咧，係真係有嗰啲代係啦，即係代下 有得買 做，跟住就 多唔多款先講啊？ 唔 係 啊，咪成你知唔知真係好難？你有冇接過啊？啲星星 我點會冇接過啊？好難好多款 㗎，我有接過， 點會麻煩？我意思話買啲款式啊， 唔係啊，一粒星 唔係其實可以接嘅咋， 紙唔 其實可以接 嘅 咋， 有啲夜光，有啲就唔知係咩花枝。 哇！你咁細粒咁細，哇！你要接咁大 可以嘅啫， 百粒 卜卜卜，我試過啦。我接過999粒， 我收過。 不過咧，就係動員全班嘅同學幫我一起接嘅，嗰時係中一。 咁點解啲同學俾你冇嘅？唔該。 係咩啊？咁我話中意咗個男仔，咁喺出面學校出面嘅學校嘅咁樣。以我學校啦，咁佢咪幫我咯，全班都話：喂 ，Koi 加油啊，幫你接，幫你接。跟住全班咧有陣時好悶噶嘛，上堂咁上堂唔玩得手機咁樣， 但係你係咪話曬俾全部人聽你中意人嘅咩？ 是的，我那個年代，你不是 啊， 是 喎，呢樣有，都有都陽嘅喎，中學是咁嘅喎，係講曬嘅喎，真係好似 吸引。因為我讀女校啊，所以我 因為我哋男女校係真係其實 我哋食飯嗰陣時咧， 吶喊助威幫手，幫你撮合 係啊，我哋食飯嗰陣時咧，我同一啲自己女仔啦，跟住同埋我個男朋友一起食飯嘅，佢係第間學校，我哋約埋同一個食飯地點咁樣食飯嘅。 小學我就有， 但啲老師就係唔 suggest 你拍拖嘅，講真。 但小唔係我中學我都拍拖嘅話咧，其實嗰陣時我男朋友比較讀書成績差咧，咁但係啲老師咧都會叫我咧再去幫下我男朋友手，即係會咁樣嘅。因為如果男女朋友拍拖，咁你知而家啲中學生其實老師都勸唔到噶嘛，咁老師用咩方法？咁就唉，咁既然就係咁，不如用嗰個力量就係嗰個情侶嘅力量，去令到你嗰個另一半咧都努力啲讀書咯。如果唔係點啫？唔通拆散你哋咩？ 其實我都幾羨慕嘅，即係其實我都幾羨慕中學時代係男女。學校咧係即有嗰種那些年嘅感覺咯，我睇那些年冇共鳴。 咁你出學校門口都見到大把仔啦， 同嘅你一起讀書同你 咁你而家都見到好多仔啦，去做泌尿科，佢而家都見到好多仔。 咁係好多仔嘅 多嚟㗎，仲 好多仔嘅仔仔 嚟㗎啦，嘅仔仔 誒，仲喺你面前除褲。 哇！咁你要戴手套去 touch 佢嘅。 咁就要啦，做 咁唔怪佢， 唔係你而家踎低幫佢睇。 我而家知點解沙你係死魚咯，會唔會見得太多啊？ 其實冇關係嘅呢啲，之後先講啦呢啲兩性。 冇諗過。 喂，咁我繼續講多個，我覺得啲男仔或者女仕咧，即係中意對方嘅時候咧，可能佢啲咩 Facebook 啊、MSN， 即係以前興 MSN 啊。WhatsApp 即係嗰啲 status 咧，即係嗰啲咪有講自己而家係點咧，好鬼中意寫嗰啲感情嗰啲嘢嘅喎。 係啊，開心唔開心你唔使講都知嘅啦，一睇佢就好少寫嘅，都會見到。 你阿沙你好少寫嘅， 我好 不嬲嘅啦，低調佢都冇 in a relationship 嘅。係啊， 我因為佢想俾人溝。 哦，咁啊係，咁啊係，你要 open relationship， 唔係 open relationship 都唔寫，唔好講 事， 等人嚟再講。 等人哋以為佢係單身 識，係啦， 都冇寫就寫 嘅，錯， 唔係啊，我以前。都有 in a relationship 嘅， 等點解而家唔寫？ 因為我而家呢個，我之前同佢散過嚟噶嘛， 費事成日又散又又 而家 at 翻未啊咁。 我叫佢 at 翻我，佢未 at 咯。 哦，其實係啊，你哋而家拍拖唔需要用 Facebook 噶啦，但我係咯，我拍拖就唔得噶。大家知道，如果即係睇我嘅朋友，如果知嘅，我講係事實，我。 拍拖咧，我係會不停 upload 相啦，然後 check。 其實我都會中意咁，我以前都係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即係好似我頭我就想講翻就係、是、有啲可能你係曖昧嘅時候，但係都同佢一齊嘅時候，咁你放咗嗰啲相咧，但係如果嗰個人其實佢最尾係唔想同你一齊，或者佢唔想咁快 confirm 嘅時候，即係有啲人好自私噶嘛，係咪先？好似同緊你一齊，但係其實真實可能有 出邊有 驚驚地，即係唔想咁快 confirm。我試過一個人係將啲相 untag 啦，即係我 tag 咗佢，佢 untag 啦，跟住咧 friend 係啦。Facebook 咧，咁咪要有啲 status 咧，你話想同邊個 in a relationship 嗰啲咧，你要得到佢嘅 confirmation 噶嘛？嗰個人係次次都唔 confirm 咯。阿肥啊就係， 咁咪撲街咯。 肥啊，係 untag 曬，跟住仲要唔 confirm 個 status。你唔好講話啦咩啦，八年嗰個男朋友咧，咁我同佢拍緊拖嘅時候已經係有 Facebook 噶啦嘛。佢拍咗咁多年拖，佢都唔想去打 in a relationship 啊。佢連唔好話 with 邊個啊，佢係連 in a relationship 佢都唔寫啊，佢係冇 status 噶，即係喺 love affair 嗰度係冇噶，直情係。我因為呢個問題，我係同佢拗過，即係又唔係拗嘅，即係我問過佢好多次，佢話嚇唔需要俾人知啦，熟嗰啲都會知噶啦，算吧啦，我已經唔嚟我心諗你食屎啦，係咪先？ 我哋有網友問啊 ，Coy 嘅 Facebook address 喎， 唔係啊，頭先我講 Facebook， 然後佢。順帶一提咁樣講翻，係我佢唔知道我 Facebook， 所以佢見唔到我。想話我而家係冇嘅，冇依啲嘢。我話即之前我係會咁做，同埋頭先阿文文講開 Facebook 咧，就可以講，如果你同一個人可發展嗰啲人啦，未一齊，其實佢係會成日睇你啲嘢啦，同埋留言嘅讚好，呢個先至係 main point。但你哋未一齊，你一知道呢啲咁嘅資訊， 即跟住你喺度望，哇！點解讚好似咁嘅都有佢份啊嘛？ 就係啦， 哦， 佢就等於其實同你想同你咩？如果咪得嗰人留言咩？我哋成日都話噶，一開頭炒我哋節目嗰啲人點解留言？喂，你嘥緊你自己時間，話我哋嘥時間一開頭係咪先？但都多謝你嘅意見，好意見 話我哋廢又話我哋， 話我哋廢又話我哋咩咁樣係白痴，但我哋而家都立到今天啦，今天是中秋節啦。 你唔中意咪唔好聽咯。 唔中意唔聽，你留言我仲覺得你嘥緊你自己時間。你留言話我哋嘥時間。 正所謂話你戇鳩幾年。 即係正所謂話你，唔好講啦。 佢搞到我哋嘅節目好似 TVB 嗰啲節目嘅，唔係啊，搞到我哋嘅節目。搞到咁多好似 TVB 嗰啲節目啊！你鬧你又睇， 係咯，我哋影響唔到你噶喎。 係咯，你諗下佢鬧得嘅話，即係佢要聽曬，佢知道啲 point， 佢知道我哋有冇 point 先繼續講。 你咪唔 好睇咯。所以呢啲就係講嘢咯，就係祝佢 Merry Christmas。 即係都係嗰句 Merry Christmas， 講嘢唔係 Meet Autumn Festival。 講啊講。 Meet Autumn Festival。 另外咧，我想講咧，我試過有一次最令我有最有感動咧，就係我個男朋友，即係嗰陣時十幾年前啦。咁嗰時追緊嘅時候咧，佢係唔識嗰陣時，你知唔係好興講普通話噶嘛？嗰陣時中學唔係好學嘅，跟住咧佢係唱曬成首國語歌喺我面前啦。嗰陣時咧，心太遠咧係好興嘅，即係喺街嗰啲鋪頭咧，即係 DVD 鋪頭咧，成日播噶嘛。跟住咧，我哋去補習嗰陣時，即係補習嗰啲補習天王嗰陣時，跟住咧，成日經過。跟住佢有一次咧係唱我生日，佢唱翻就成首俾我聽咯。佢你諗下嗰陣時佢又唔識唱普通話啦。 一齊咗未啊？ 未唔係好一齊嘅，咁即係佢，你諗下係好感動啊！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人哋唱情歌俾你聽 咯，有 係啊，唱咩？ 你有冇聽過地下鐵碰着他？係你嗰個年代係咪啊？ 唔係，再老啲可能成前一世， 好賤。 但是什麼呢，小學的時候有個男仔打電話給我，成日都唱的，那我最記得唱一首張學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哇，你知不知道他一路唱我一路起雞皮啊？你說這一首歌我試過有一首就是曹格那首什麼超級市場，他還做了動作，想當你一個人的 supermarket每24小時歡迎光臨， 哇！ 嗰啲咧，即係佢做埋個動作，應該你聽下。 我未聽過。 啊，我哋而家播嘅就 喂，咁講埋先，你唱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佢唱啊！ 喂，咁好嘅。 等你等你等你，哇！我睇下點解啦。 咁其實你中唔中意嗰個人？ 但係我唔中意， 但係我好中意。 意嘅，即係嗰時嗰、那個即係 potential 男朋友去唱心太遠俾我聽，即係覺得哇好好聽，跟住以後咧再聽翻呢首歌嘅時候咧就諗起佢。 但係呢個係經典咯，即係我可仲係好記得呢個畫面咯。 係啦，即係所以有啲嘢係好，即係你咁啊唱歌，你講真唔係話人人中意唱歌俾人聽，即係唔係好似 Kelly 咁哇好容易就喺度唱歌。 佢堅心情唱我唔係搞 get 嗰啲嚟 嘅。係啊，所以即係其實有啲人更加唔係好唱歌嘅話，佢可以喺公眾即係我係咯，佢肯唱俾你聽，其實係好好，因為男仔好多唔係就咁唱，即係好中意。 呢個男仔都係好男仔嚟嘅，我小學同學 嚇，咁就冇咗啦。 而家播直播， 唔係咁其實 好啊，翻去自己聽啊，大家。 呢首歌真的挺好聽的，記得今晚我們在超級市場買多些月餅啊，唔該，同埋記得買啲蛋蝦嚟煮翻個大餐。 仲有啲什麼？ 喂，仲有細啲 好 呢、這個可能而家呢個年代就冇乜嘅寫情信，因為我諗又是我讀中學嗰陣時咧、我哋嗰陣時仲未好興啲電話嗰啲、 我哋都有 咁樣係會寫情信嘅。哇！而家睇翻即係有啲窩心。 你又保存到而家？ 唔係唔會睇咯，即係唔會特登睇，但係可能喺個櫃桶底咧，即係要清個櫃桶嗰陣時 就咯。但係唔同噶，即係同而家嘅追嘅方式係唔同咯。 係啊， 以前邊有 WhatsApp 啫？ 係啊， 即寫係特別唔同噶。 咁以前你哋會唔會 send message 咧？即係 唔會都唔會用電話， 未有電話。 係啊，同埋嗰陣時未啊，我到到好耐中六、中七嗰陣時先有，即係先電話先即係個個都有咧。 咁拍咗拖之後會唔會有啊？ 都但都是 email 或者是电话 email 啊， 系啊、email 或者是 最多已经是 ICQ 噶啦， 系咯系咯，但你 ICQ 你不会 check 翻啲 history 嚟睇噶嘛， 好少咯， 但系系啦，信嗰啲即系你话你而家真系好少人系会有咁有即系咁科技咁发达，你都仲会写写字咯，而家 写字。 讲真，你而家知唔知你男朋友啲字迹系点啊？唔知道，你知唔知男朋友啲字迹点？唔知道，因为唔会写。 咁係嘅， 我都見過佢啲字跡嘅，即係佢唔係寫嘢俾我，只係我見到佢啲字啫。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而家即係你諗下，你以前嗰代啲人咧，就真係會有呢啲真跡收藏嘅，真係會睇到哇，以前寫嗰啲咁嘅嘢，佢當時嘅情感係點樣？咁但係而家咧，你係喂，你可能轉咗電話咧，就冇曬嗰啲 history。喂，佢當初寫，同埋你譬如 WhatsApp， 你唔通係咁喺度碌翻轉頭，你睇佢以前講嘅嘢咩？ 咁而家會唔會啊？我又會喎。即係如果而家嘅話咧，同如果真係未一齊啦，未一齊。咁大家傾嘅嘢好開心嘅喎，都一啲有啲曖曖昧昧，咁你都會睇翻 嘅。即係你會睇翻，但係你好難 scroll 曬全部由頭再睇過。但係信嗰啲咧，即係一封封嗰啲，哇！真係，哎呀，即係好多好有回味嘅感覺咯。但係我諗而家呢個世代啲人都會寫信嘅啦。另外就係呢個應該近期啲。喂，做咩啊，老友？喂，好嘈喎，唔該。唔該，尊重，唔該，尊重下我哋嘅場合。 好。 另外就係煮飯仔俾女朋友啦。因為男仔第一男仔煮飯，其實有些人是識的，我知道有啲好多男仔即係有時自己屋企自己煮嘅，啲飯出街， 其實係啦，飯不 但係又肯煮嗰下，就算啦，我試過有個男朋友煮普通煮炒飯啫，我都覺得好好味咯，即係你佢有個心喺度啊嘛， 咁係， 係咪先？ 我今年情人節都是我男朋友煮嘢俾我食嘅。 我以前中六中七嗰時，嗰個男朋友煮嗰啲牛扒，跟住送啲玫瑰花嗰啲，跟住 但係佢講明話唔洗碗咯。 係啊，話我煮得 好搞笑。佢話而家呢個，佢話嗱，我煮得煮咩都得，但我係一定唔洗碗。 即係 ruin 曬啲 romance， 即係 ruin 曬啲 romance， 即 係 嗰啲感覺全部 佢話 啲浪漫氣氛俾你。 我咩一不鋪床摺被嗰啲咧，二不洗衫掃地，三咧就唔會洗碗煮飯。 哇！佢一梳梳到尾咁嘅， 佢呢啲係咪嗰啲古時候嗰啲人嗰啲思想嚟㗎？男主外， 我唔洗碗，我唔搞錯唔洗碗，關咩？即我咪同佢講，喂，咁我病咗，咁你會唔會洗碗啊？佢話唔會㗎，擺喺度咯。等你好翻先洗 咁嘅咩？你男朋友不過咁係佢男朋友成日過嚟打機， 咁 喺煮飯都算好噶啦， 好咗噶啦， 好咗好咗。 有啲咩佢原則？唔知 呢啲 係 狼來了啊 ，Koey 狼來了啊！嗰陣時阿生你話咗飛佢，咁佢而家咪驚死 咯，係咪啊？睇下點？ 咁總之其實今日 另外仲有講唔講得啊？仲有冇時間㗎？ 仲有冇時間啊？ 仲有冇時間可以再講啊？定 仲有冇時間㗎？咩嚟㗎？ 少少，應該係少少。 另外仲有咧，就係唔知咁送禮物嗰啲咧，送啲係 愛，即譬如你話譬如聽中意嗰套戲咁樣咧，以前咧我即係男朋友會試過係送啲愛情嘅碟咯。即係我以前好中意睇《時光倒流七十年》嘅， 嗰啲係咩碟嚟㗎 ？DVD 咁鬼浪漫 ，DVD 即係成 set 咧，即係咁《時光倒流七十年》咁佢成 set 嘅話，咁佢係有曬另外一個好似會擰嗰啲叫咩啊？擰咗跟住會有啲聲嗰啲，好似唔係音樂盒，但係嗰啲叫咩？嗰啲鏈跟住會有聲， 我就知啲 即係類似音樂盒啦，係啦， 我知咯， 係啦，咁跟住喺度播翻嗰首歌嘅，咁有嗰嚿嘢同埋只碟啦 ，soundtrack 同埋嗰只。DVD 看那台、即是真的買成 set 給我，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即是我覺得這些是、很窩心，但是當然分了手就收他皮了， 是 不會再看了，這些 拜拜拜分了手就收 他皮，但是 做什麼鬼、 做的時候真的覺得 挺浪 漫的。我想一個男仔如果真的有個對象追一個女仔不難，但是你不要說即係唔好話大家明明係一個可能係180cm 高，一個就150cm， 咁我諗個女仔都即係都會有，但係要揾翻接近自己，好多係接近自己，嗰啲乜臭味相投。 咁有啲人又你喺街度有時都見到嗰啲高度爭好遠喎。 但有時啲人咪話咧，一個男仔係靚仔咧就唔 醜女， 係啊，即係佢。 靚仔係配醜女， 依樣嘢好睇感覺啩。 唔係喎，覺得靚仔係配靚女嘅喎。咁我哋啲醜女都揾唔到靚仔，揾唔到喎，唔該。 咁好明顯，我男朋友係醜男啊！ 你為咗要覺得自己係靚，咁我都冇辦法。喂，我想講阿花旗國史島老人咧，佢話我個女買飯盒俾個女婿咧，佢都開心死咯。如果煮飯仲得了嘅咁，哇！咁佢個女都幾好喎，即係嫁到個老公咧咁錫佢，即係佢個女係真係又係做女王嘅喎。 嗯，之前係啊， 即係其實咁睇佢嚟，佢老公好， 咁佢老公好， 即係做好多家務或者都係。唔使佢個老，即係唔使佢個女咁辛苦。 其實最緊要係，唔好我哋下一集真係要講翻我哋點樣溝仔啦，點樣追。 不如咁啦，問下大家，收到啲咩禮物係好深刻㗎？即係男朋友送俾自己份禮物係最深刻嘅 ，handmade 咯，自己整㗎。 例如咧，即係你要講嗰、那個嗰件物件出嚟嘅，你要講嗰件物件出嚟嘅。 如果 收過啲乜嘢？ 貴嘅嘢咧，貴嘅嘢又深刻深刻嘅喎。 收過條鏈， 只可以講一個 條鏈，男朋友自己整嘅鏈， 係咩鏈？ 銀鏈咯，自己穿啲啷啷，即係扮 Q 嗰啲啷，有啲啷啷聲嗰啲鏈。但佢自己買材料翻嚟，自己勾落去嘅，逐粒逐粒咁勾落去，咁之後又要刻名咁樣咯。雖然刻得好核突啦嚇， 佢自己刻啊？ 係啊，自己刻。佢係咁嘅，去咗一間咧首飾鋪，嗰啲普通首飾鋪咧，即可能你話旺角啊、銅鑼灣嗰啲啦，咁佢見到入面有得刻字嘅咩免花字，佢咧就走去叫人嚟借嗰嚿嘢俾佢刻咯。 咁 同我講翻， 咁夠膽嘅佢。 Okay. 我諗啊，都係即係睇咩情況，睇同埋你咩年紀嘅啫。咁 只去過一個 最開心啦， 係只可以講一個，你到而家都仲擺喺屋企嘅，或者你仲記住嘅，係啦。 咁我哥哥其實嗰個時光到七十年嗰個 box set 係咯，嗰個都好 impressive。 我就係一個心形，有個盒，有個心形，打開個蓋就係一扎假花咯，兩扎唔係假花，係真嘅玫瑰花。但係已經即係佢已經有咗防腐劑乾嘅， 係 真花咯。 咁啊，代表想代表係不即係永遠都唔會老係咁啊。 因為我之前嗰個男朋友，我同佢講我話我係中意收花嘅，咁但係咧收花咧啲花好快謝。 貴 係啦，咁我叫佢唔好買啦咁樣。咁佢而家 情人節咧， 就送咗一個盒，入邊就係有即係有其他花少少滿天星咁樣啦，但係中間就係擺咗兩嚿粉紅色嘅玫瑰花。係 點樣可以 preserve 到係永遠都？ 唔知㗎，佢可能已經入邊即係好似乾花咁樣嘅，但係都好靚。你摸到嗰啲花嘅質地係真係真嘅。 但係乾咗，但係你唔係有嘢包住佢封實？ 唔使㗎，唔使。 你可以帶過嚟俾大家。 係啊，我都想知啊，係啊。 仲留住噶嘛？係咪？ 我 都帶翻條鏈俾大家睇下係咩鏈。 到而家都仲係冇敷噶，都三年幾啦。 哇！ 我最後講埋啦，我試咗一個男朋友咧，就係5月20號 你哋應該唔知係咩日子，即係當係520嗰啲咩我愛你日啊嗰啲啦。咁咧，咁其實嗰日咧就我又覺得冇咩特別嘅，咁年年都有呢一日啦，係咪？ 你哋相識？ 唔係㗎，冇㗎。跟住咧，佢咧居然買咗好多一啲嘢食啦，寫咗信啦，跟住擺咗喺我屋企門口。 嗯，哇！ 跟住擺咗之後，我係兩個幾鐘咧。瞓咗覺嘅，跟住我醒咗之後咧，佢就叫我去門口攞份禮物，我勁感動到喊，就係咁。 咁 係 呢一個好點解佢要咁樣擺嘅？ 係好感動嘅。 嗯，咁佢又冇約去街噶嘛，咁佢咪想俾個驚喜我咯。咁我 佢已經係你男朋友嚟噶啦嘛，咁唔使驚約唔約你去街噶。即係 咁，但我覺得你話男朋友送咩俾自己嘛，係咪啊？ 嗯， 咁咪就要 因為要咁，我意思點解要佢要咁偷偷摸摸？ 呢啲咩偷偷摸摸？驚喜嚟， 浪漫啫！ 你知唔知佢叫我開門嗰時候，我好驚佢喺出面。我心諗有冇搞錯？而家咁夜，你仲喺出面？跟住點知原來唔係，見到地下有份禮物。咁好啦，我哋呢一集到呢一度咁都好啊。今集就係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拜拜， 拜拜。